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三章，上文我哋讲到呢四眼道长咧，终于就去到义庄啦。咁啊，见拍极门都冇人嚟开门，咁就谂住门口少个便啦。咁文才就行出嚟开门，一眼就见到僵尸啊八只，只只对住佢都手指指咁样，吓到佢啊连随嗌师傅啊，有僵尸啊咁样。九叔啊扎醒啦，心谂唔通任太老爷嗰单嘢仲未断尾，衫都唔着啊，踢起对鞋就冲咗去大堂嗰度。由于啊半梦半醒啊，俾人叫醒噶嘛。一个唔为意，一脚就伸埋去四眼道长嗰度，将佢啊连人带僵尸一行八只就踢翻晒地。咁我定神一望，原来系佢师弟，不由得就笑咗起身啦。乜原来你啊？有，只见呢个四目道长阿友咧，一边啊捽住心口，一边啊捽住啰柚，一學鼻涕一學眼泪咁啊讲啦。啊，师兄咁耐冇见，喺你门口少个便啫，你唔使一夜撑到我咁伤啊嘛！一路讲住，一路行翻起身。文才啊，傻更更咁企喺隔篱，望住阿九叔同埋呢个师叔，师傅啊，呢个系九叔啊讲啦，呢个就系我同你提起过嘅赶尸人，系我师弟，叫师叔啦。 师叔。唉，习住，我啊大你唔系好多嘅啫，斯斯叔叔咁样叫有哥啊。 有哥，文才一路口窒窒咁讲住，一路望望阿九叔啦。九叔啊笑住讲，佢中意嗌有哥，咪嗌咯。我哋啲修道嘅人唔使咁讲究啊。 好啊，咁随便啲都得啦，嗬，九叔。师傅你又话唔使咁讲究嘅。 九叔个例过去讲啦，我讲其他嘢唔见你咁醒，识驳嘴呀、啊。快啲入去执好啲床铺俾只，俾你师叔喺度过夜，仲快啲去。 我知道。 文才一路应住，一路行返入去铺床啦。呢个时候四眼道长个友哥呢，一手攞起个铃铃。 有人上路入嚟义庄嘅企好， 铃铃铃铃，啲僵尸一只只弹翻起身，一个个啊扑咁样跳入义庄啦。而一切都安定咗之后，九叔同阿友哥同埋文才就喺大厅上面饮下茶，倾下偈啦。九叔啊，呷咗啖茶，就问阿友哥啦： 阿友啊，做乜今年时咁早啊过嚟呢边？提前冇听你讲过嘅。 有哥喝一啖酒，捽捽下个鼻就讲啦： 唉，你唔知㗎啦，师兄，而家兵荒马乱咁滞，唉，世界边就搵食艰难啦。喂，仲有啊，你唔记得咗啊？七年啦，今年就第七年，又要有场大龙凤搞㗎啦。 文才就喺隔篱问啦： 师傅啊，乜嘢七年啊？七年之痒啊？ 九叔个礼礼佢。 杀案嘅师傅都冇成家，点嚟七年之约？ 七年之约系我哋师门每逢七年，各个师兄弟都要喺清明之前去到你师公嘅坟前面比试法事啊嘛。 有哥仔隔篱讲：唉，师兄，你啊唔好俾我睇死你啊！你啊一日到黑啊潜心道法啊，两袖啊清风。你都唔諗住争返个掌门返嚟做㗎啦。 文才隔篱讲啦： 啊，师傅乜你系掌门人咁架势㗎？ 九叔个讲呢啲咪虚名，同修行本身就无关，同道术就无关，边个鍾意啦咪去攞囉，关我咩事？ 唉，咁又系呀。有哥望住文才讲啦：你师傅呢，一不求名，二不求利，都唔知个为乜。最搞笑，你师傅啊唔识擦你师公鞋啊，俾人另外嗰只咁啊长毛 探到师傅塌塌咁掂，啊，十四年呢都系佢做掌门，跳拿城，好事啊唔见佢做啲乜嘢出嚟，而且你睇咁多年，见住我哋蹲喺个师兄样，三分颜色嘅上大红，见到佢唔开胃啊！ 九叔啊讲啦，佢点讲都系我哋师兄啊， 唉，师兄，你又系师兄，嗰只咁嘅死长毛啊，又系师兄，个个都好似你咁好讲说话，咁啊天下太平噶啦。 文才格嚟讲，乜而家天下好唔太平咩？我哋上一段时间先至闹过僵尸嚟啊！ 有个突然间阵僵尸，喂咩料啊？师兄， 九叔啊斟咗杯茶，就将任老爷想睇风水起翻个白衣条尸出嚟，搞到任太老爷变成僵尸单嘢咧，就原原本本讲咗俾有哥听啦。 有哥听完，攞起个酒杯，说咁饮一饮，抹抹个鼻又讲啦：， 唉，好彩就唔系我谂嗰单嘢啫。 你谂边单嘢啊？ 唉，你都唔知，我赶尸过嚟嘅时候，见到只狐妖。 狐妖，荒郊野外都好平常下嘅啫。 呢只狐妖谂住偷我啲僵尸啊！你话奇唔奇怪啊？ 乜话？狐妖偷嚟啲僵尸做咩啊？ 吓，我就系谂唔明。我呢几年听讲，嗰只长毛喺外边啊，唔知识埋晒啲唔三唔四嘅人，谂住有咩道教归一，想创佢嘅心。 九叔就话啦，道教归一呢件事讲就好听，边得噶？ 咁咪系咯，茅山有啊茅山嘢，天下嘅道教虽然都系拜嗰三位，你话要统一，跳拿城咁啊借啲椅啊收数。 文才又喺隔篱讲啦，有哥啊，乜又搵到钱嘅咩？我见我哋师傅啊，都系帮人哋睇睇下风水嘅啫。 有哥啊讲啦，细佬，你哋师傅啊正一， 正一乜嘢啊？ 正一就吓， 有哥见住阿九叔掘住佢，即时啊改口讲啦， 正一就正直无私，系嘛？哎呀，呢行饭呢可以食好饱嘅，饱到漏油你都唔信。 文才听到，竖起只耳啊问啦：， 呢个点赚钱啊？ 你好等钱使咩？咁啊，钱啊点会有人嫌多咧？系咪？ 九叔反手一敲，就敲咗文才嘅头度讲啦：，你又喺度谂乜嘢市桥啊？收到嘅人点可以为咗钱就昧住良心做埋晒啲唔见得光嘅嘢？ 文才揞揞个头讲啦：， 啊，咁有咩唔见得光噶？ 有哥跟住讲啦：， 细佬，其他唔讲，就讲我哋赶尸呢行啊。你啊见到我啊赶住八只老细喺度行，你估下系攞嚟做咩嘅？ 文才一边拗下个头，一边就望住二庄嗰八只僵尸，拗下头就讲啦：， 真系唔知，唔通啊佢哋吓死异乡咁啊？啲亲人就叫你帮佢哋重回故土安葬。 有哥笑啦， 唉，所以话呢细路赶尸呢就好多用途嘅。 九叔仔隔篱截住啦， 阿友，你唔好话俾我知。 诶，师兄放心，我阿友系咩人，你又唔通唔知咩啊？我系如果要搵大钱，就唔使兜踎到咁啦。 文才继续问啦：， 赶尸又搵到大钱咁咩？ 有哥啊，拗拗个啰柚，动起只脚，朗下酒杯，同文才讲啦：， 细佬，听嘢啦。一般人赶尸咧，就系将啲僵尸卖俾啲有需要嘅人，又或者自己练尸，帮人哋做一啲人力做唔到嘅嘢㗎喎。 人力做唔到啊，即系 咪即系请个姑呢佬翻嚟帮你做嘢咯？ 啊，边个会揾条死尸啊，翻屋企帮佢打工啊？ 啱啊，揾条尸翻屋企做嘢，唔使俾人工啊嘛。 而且好多时候就唔系佢哋用，系我帮佢哋用噶嘛。 咁我有呢八隻老细，又唔使俾佢食，又唔使顾佢哋屙，咁啊当系包工头咁样。做一单又几好揾下嘅， 时势乱，揾多两个前旁身啊，点都着数啲啊，师兄。 九叔啊，零零头，有啲不置可否咁啊讲啦，好地地一个人，对得多呢啲嘢都唔好噶啦。 阿友哥就讲啦，唉，我都系咁话。不过有头发啦，边个想做辣痢啊？至少啊，我唔会好似嗰个 九叔只眼一瞪，就掘实啦有哥啦。文才啊，听到一头雾水，就问啦： 有哥啊，师傅啊，你讲乜边个啊？ 有哥啊，捽咗个鼻啊，同九叔讲啦：师兄，你啊收得徒弟，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咧，都系早啲俾佢哋知道好。我睇下呢条契弟呢，薯口薯面，心底又唔方坏嘅，俾佢知多啲江湖嘅嘢，有返多啲江湖经验，咁以后遇到咩事起码就唔会拿手唔成势呀，係咪先？ 九叔就諗諗，唉，咁就叹一口气就讲啦。文才， 师傅点啊？ 师傅都相信你品性系善良，但有啲事你知道咗之后，自己系唔可以做，损阴德嘅，知道吗？ 我知道啦，师傅。 你听师叔同你讲啦。 文才望望有哥，有哥继续煮，咁样煮一啖酒就讲啦。唉，好多赶尸嘅人呢，都系借住赶尸嘅名义去做啲不法嘅勾当啊。 文才就问啦： 吓，不法勾当？唔通叫啲僵僵尸去帮佢偷嘢啊？抢劫啊？ 细佬，打劫同偷嘢小儿科啦。我哋啱啱讲嗰个掌门师兄啊，即系你个死人大师伯啊，好识唔识同佢打交道？有条友仔又系做赶尸嘅，你估下佢做啲咩嚟？佢系利用赶尸喺啲僵尸嘅身上面绑晒啲福寿膏。知唔知咩呢？即系大烟啊！ 文才讲啦，乜唔系话会禁烟？咁咪即系运毒？ 有哥跟住讲啦， 冇错，就系运毒。你谂下，本来朝廷就话禁烟噶啦，咁啊光天化日啊，边个有人运嘢嘅？就算你喺晚黑啊推住部大板车入城啊，啲巡捕都会拦你嘅咧。但你谂下，你将啲咁福寿膏鸦片绑喺条尸上边，你啊估下啲差大哥会唔会上嚟搜僵尸身啊？嗱， 我咁 唔使咁啦，你都唔会搜啦，系咪？所以呢个吴家祥做埋晒啲咁嘅伤阴德嘅事，慢慢啊越嚟越有钱，发个猪头，然之后啊。你个大师伯仲同佢揽头揽颈，好似好撚熟咁样，跟住个堂口咪越搞越大咯。我同你讲啊，你哋师傅啊担屎唔偷食，本来我哋嘅师傅就系李师公呢，就諗住传个位俾你师傅，点知啊，哼！ 九叔呢个时候打断佢啦， 阿友，以前嘅事唔好再讲，你都知我唔系啲贪慕虚荣嘅人嚟嘅， 唉。我都估到你系咁讲㗎啦，师兄。 九叔跟住问啦， 係呢，你啱啱都未讲完，嗰隻狐妖偷你条尸系做乜嘢？ 唉，狐妖又点会偷我条尸呢？一定系有人指使佢㗎啦。 咁你话边个指使啲狐妖？ 嗱，条数好简单计嘅啫，我解你听啊。首先，佢哋嘅目标就系僵尸，系咪？ 冇错， 咁啊自己唔方便出面，就叫只狐妖嚟到做，啱唔啱啊？ 系啊， 咁呢个人啊一定识得控灵， 同埋识得驱使啲妖怪，啊，话唔定自己仲养咗啲嘅添啊！ 呢啲系邪道所为， 系咯，无啦啦，偏偏系知道我赶尸去到你义庄，你话咧？又知道我行踪，又知道中间会去边，又识得控妖，你话呢条友会系边个啦？ 九叔听到呢度，眼神一諗，直直咁望住阿友哥讲啦：师弟，你唔好乱估。咁好啦，到底系乱估啲乜嘢呢？操纵狐妖去偷友哥僵尸嘅嗰个人，又会系咩人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